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讲述宋朝风雅生活的图书《风雅颂》，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吴钩从宋画这一新颖角度入手，结合数百幅宋画文献记载和前人研究成果，揭示了宋朝风雅生活的若干侧面，将宋人起居饮食、焚香点茶、赶集贸易、赏春游园、上朝议事的生活图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艺术传记作品《安迪·沃霍尔的公路旅行》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9月，安迪·沃霍尔踏上了他的第一次跨美公路旅行，目的地是洛杉矶。49年之后，本书作者戴维斯沿着安迪当年的路线开启了自驾之旅。本书以这趟旅行为切入点，不断穿插回溯安迪·沃霍尔成长中的重要片段、家人朋友的相处以及艺术思路突破的各个阶段等，既是安迪·沃霍尔的精彩传记，也是关于波普艺术世界的一本有趣读物。新经典文化近日引进出版了《文学对话录：最后的对话》，这是这本书中文版的第一次引进。书中呈现的是拉美文学之父、一代巨匠博尔赫斯在生命最后三年的隽永对话。张哲的小说《远水》书写了新疆兵团二代显眼人黄建江的英雄传奇，塑造了他有血有肉、仗义血性的品格。作品有两个叙述声音交替发声，分别是叙事者和弟弟黄建新的声音。作品叙事明快，形象饱满，带有着浓烈的抒情色彩。小说《科恰里特山下》由中信大方出版，作者董夏青青是31岁的女性军旅作家，至今驻扎新疆已经有9年。她书写的11个边地故事是11部当代边塞诗，写尽了当代军人在极限环境中生活的艰辛与坚韧，内心的困顿与挣扎，表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撕扯与张力。再来关注正在京城举办的展览，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正在举办2017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本次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7现场展出141位年度入选年鉴的艺术家在2017年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包括37位艺术家的原作。徐冰《蜻蜓之眼》、葛雨露、葛雨露等作品都会在展览中与观众们见面。京都艺术中心正在举办郑浩中日照朱家角油画展，这是艺术家郑浩中在北京的第一次个展。展览展出艺术家从2014年创作至今的26件油画，是艺术家在山东日照和上海朱家角两个工作室完成的，旨在展示艺术家丰富多彩的绘画方式，以不同系列的代表作品展现不同的主题和风格创新。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据气象台的预报，今天下午呢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那么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注意防雷防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顾大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快乐出击。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四点有戏今天又是一个电影话题。 嗯， 最近电影话题确实挺多的啊。这周呢应该是到了周五的这个电影上映的时候，一场混战即将拉开。 哎、 啊、 这个上周是有一部这个电影啊， 嗯 走进大家来，嘿、哎、还不是上周，上周应该这么说是吧。十几天了，这个电影一下子让大家对一个人群重新重视起来啊。这个今天我们就一定要从这部电影说开来，说的就是由韩延执导改编自日本漫画家福本伸行的《赌博末世录》的这一部《动物世界》啊。 嗯， 这个刚上映的时候，张帆呢说了一回啊，说一回那天我没在，所以就 不算 啊。这回头看是不是你说的准不准啊？因为咱们四点有戏呢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功能，咱们这节目就是有一个、 预测世界杯 啊，不是的，你 预测票房、 你要票房能预测准了，世界杯你也没跑。对，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呢，这个一般我们推荐的电影呢，反正都不 你看还是预测嘛，对吧？还是预测， 不是，就是都不一定表现的特别好。 对呀、 啊，是吧？ 那原来那只神龟 啊， 对吧？ 啊， 后来什么什么动物，这都动物就是预测功能， 还是章鱼的是吧？ 对。 不是，他们那个主要靠天性，我们俩就不一样了，对吧？我们人类就是说对这个文化事业的这种票房的预测，我们主要靠蒙。 哎呀， 这就剩蒙了， 这没法听啊！ 哎，就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张帆之前对这电影是不是看好啊？因为呢，这个电影现在成绩还是不错的，上映13天，目前票房4.52亿，是吧？ 所以看怎么说啊，就是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小小的叫委屈嘛，是吧？就是觉得这个4.2亿的票房还不能够达到预期， 真是服了。4.52亿，张帆还在这做哑话了。 不是我，听我跟他说，有人在叫委屈 啊， 听懂了啊？是很多的影迷，很多影迷觉得没有达到预期。 李丰毅不是李易峰， 确实这样，4.多亿，那你能跟第一名比吗？ 啊，是 是吧？ 啊、比不了啊。 所以有些朋友觉得，可能是不是大家对某些这个演员或者某些作品还是没有能够有更强的信心？ 哎，为什么这个票房就显得矮小了一点？请这大腕不成，请这个特串的大腕，迈克尔·道格拉斯蚁人呢、啊？太小了，这头。 这是这个漫威世界当中演那个初代蚁人的啊，那个演员啊，这老戏骨啊， 迈克尔·道格拉斯。 但是主要呢，我们说这个电影讲的是一个，他是日本漫画过来之后变成了一个中国故事，是吧？李易峰、周冬雨、曹炳坤对他们的演出，确实在这个网上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批评，但是呢，毕竟还是较好的偏多啊。这周冬雨啊，咱们不说什么，没有烂片，人家这个演一部一部精彩。但是李易峰，其实大家对他的演技呢，很多时候是就是很有诟病的，对吧？ 有争议吧？ 对，可以说是有争议的。其实我觉得，因为咱们还跟大伙儿这个四电游戏一块看过《心理罪》嘛，对吧？这个李易峰跟廖凡共同主演的《心理罪》是吧？ 去年的电影， 哎，其实还是不错的。另外，《老炮儿》里边，人家跟那个冯小刚啊，也都是就是，一直都是演技在线的，只不过就是这个口音。 演六爷的儿子是吧？ 哎，他没办法。那你说口音这事儿，他就拿过来就拍了，他怎么可能一时间他就？ 所以可能是选角方面啊， 对对， 考虑的不是很周到。 对，不能都怪在演员身上。但是我们看到，我确实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说法啊，说这一次就是终于站在最中间了哈。你看这个，海报也是中间哈 ，C 位是吧？ 对了，哎，终于有一部特别像样的国产电影，李易峰呢也可以说凭借着这部电影啊，可以说翻身了。 演技在线， 演技在线啊，这个是一个起码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好评吧。当然我们知道，这李易峰其实不算是典型的小鲜肉的代表啊。 哎，你说了一词儿啊，好长时间没听见了。 我知道了，典型。 往后再来点 代表， 中间小鲜肉啊，对，小鲜肉这个词语其实大家经常会听到，而且我觉得昨天这挺有意思的啊。昨天两件事情当中就包含这样一个名词。 嗯， 昨天第一件事情呢是说，昨晚上可能很多朋友是关注另外一场电影的首映式了，是吧？古北水镇那边， 对， 一露天的一个场地，弄出一纪录片来，是吧？弄出一纪录片啊，这不是我说的，这大家可以去考证啊。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了，昨天可能大家朋友圈里是不是突然就传来了一段文字？ 哎， 这段文字在说什么呢？ 资深的一位编剧老师， 哎，说到什么？说到这个互联网企业进入拍电影的行业之后啊，还不如煤老板。 哎，天哪！你这就 这是一插曲啊， 叫插曲， 这不是正插 啊， 正插在后头呢 啊，就是说， 就是汪海林老师啊，其实不但是说了煤老板，他还说了小鲜肉， 反正就是明白了，哪壶不开提哪壶， 对吧？ 哎， 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其实我们都非常熟悉了， 对， 非常多的作品啊，影视剧作品，都是有过很优秀的成绩， 是，所以这个我们对汪海林老师呢也是特别敬仰的， 当然了， 哎，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录音，是吧？这汪海林老师的话，如果您觉得有不妥，与本节目无关。 最近汪海林老师其实确实他为了这件事情呢，在很多很多的场合可能都有个解释 啊。 我们听到的他是在一个论坛上，一个讲坛上，哎，跟大伙儿啊聊到这个中国的影视产业的发展，哎，就说到了关于小鲜肉这件事情。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最后，顺便说一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审美安全问题啊。我们小鲜肉的问题，我就一直说是审美安全问题，因为小鲜肉这个词儿啊，我最早是我在抨击他们，在审美上，我觉得先进的国家，特别是欧美的强势的强力的国家，它一定是有很强的雄性意识，它的男演员很重要，他们可以存在。啊，现在多元化，他们可以存在，他也有他的空间，但是你不能给他们讲，不能去鼓励年轻人往这个方向走，啊，他们是原来的审美的一个补充，我觉得没问题的。整个国家去追捧，这么大一个大陆国家，我们不是那些岛国，我们国家可以没有偶像剧，再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哎，刚才听到这一段啊， 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的声音， 哎，再说一遍啊，您觉得这个观点不对，就属于汪海林老师个人观点， 没关系，汪海林老师其实社交平台上都是跟大家公开讨论的嘛， 是吧？ 我觉得非常好啊，这种气氛。刚才我们听到这段，跟昨天可能您收到那个朋友圈里边看到那个文字，他描述的这个群体或者说他说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您看到的最多的，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好像昨天煤老板三个字是比较流行哈、 哎。 那今天呢，我们说的跟小鲜肉有关，这依然是出自，其实是在同一个论坛上。 嗯， 汪洋老师在一段很长的叙述当中，他说到了有关于小鲜肉的话题。 其实这个小鲜肉的话题，我们也跟大伙儿多次讨论啊。这两年呢，对于小鲜肉的批评啊，甚嚣尘上。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些批评的声音。成龙曾经吐槽说呢，有的年轻演员呀、啊，这个什么苦啊都不吃，来了之后呢，就动作戏都是这个替身完成的。他过来随便讲几句啊，然后就所有人鞠躬啊，你辛苦了。成龙，你辛苦什么呀？你辛苦是吧？你比我们的这差远了。你大家都很辛苦是吧？然后呢，还都向你鞠躬，说这个习惯太不好了。当然还有种种的这个行为让他看不过去啊。最后成龙说：“我真受不了了，我真想把这个名字讲出来。”就最后送五折字，叫“看你几时完”啊。其实我们知道成龙大哥为什么叫大哥呢？因为他最善于提携新人。我们看到，在他这个就是自成一家之后，他的众多电影当中往往都会有当时就是有点火不太火的那样的新人出现、嗯、对吧、嗯、你比如说张艺兴、李治廷、这个包括这个廖凡是吧，都曾经在他这个电影当中出现过、啊、 甚至早期的张曼玉其实都是跟着 对 成龙的这样的戏、啊、慢慢成长起来、 那么吴京也曾经吐槽过，说这个某些这个年轻演员啊，所谓小鲜肉仗着人气旺不断压戏。大伙知道什么叫压戏吗？就是拍着这个倍儿又过两天拍那个去了啊！ 哦， 那没拍这次，嘣儿又拍那个去了， 压着好几头。 哎，人片约多呀，是吧？那吴京呢？这句话特别发人深思，说当年轻的演员把守时准时到达片场作为大肆宣扬的美德的时候，你说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是不是？哎，还有你像我们也说过的，就某些节目当中也说过什么数字小姐呀、替身啊、抠图啊，是吧？有一种叫什么绿替，对吧？就是 还有绿替， 全用这个绿幕来做这个，因为他没时间来啊，一块儿合戏。你包括这个我看是谁，张光美演员张光美说过说。跟我对手戏那个演员 是虚拟的， 我这嗨、我自始至终 没见过， 我拍完这戏了，我没见过这人啊，全是跟替身演的。哎，就是这些，其实说， 所以综合你刚才说的这些现象，你不能不去理解，就是很多的老演员或者老电影工作者们，他们觉得啊，这小鲜肉这三个字真的是就有辱啊， 对 电影行业。 我觉得这个呀，他不是说让演员背锅，这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是对影视乱象的一种抨击， 那对 对吧？是针对的这个现象。 但是大家如果非常的就是直接的去链接的话，你可能就会得出一结论来，那这些都是谁干的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一个群体嘛，是不是就是小鲜肉呢？ 对， 当然这我只是提个问题。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的著名编剧汪海林老师他所讲到的他自己啊刚才的那一段叙述，那各位对这个小鲜肉的群体究竟是怎么看的？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像刚刚提到的这部电影《动物世界》，那当年李易峰还被称为是小鲜肉呢。 是是是。 不过后来我们也听到多次的解释说，说他自己都说、我不是小鲜肉， 就是反正长得嫩了一些，长得稍微的嫩了一些。好吧，啊，我们就从《动物世界》开始，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说，在您心中那些真正的叫演技颜值双在线的优秀代表，其实主要还是演技，我们说的是青年演员、哪些、 还得找半天是吧， 嗨，哪些人的哪些表演真的让您觉得啊孺子可教也、是吧， 就是在年轻演员当中， 对 对对 对 青年才俊、是吧，未来可期也、 哎呀， 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老戏骨，那当年也是小鲜肉走过来的，别的不说，就是刚才批评人那个成龙、吴京，哪个不是少年才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确实响当当， 就是很嫩， 是不是？哎，那么就是这个老戏骨们他们在芳华岁月之时有哪些表演也曾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吧？您也可以跟我们 都有谁啊， 哎，现在的小鲜肉和当年的小鲜肉啊，哪些人的哪些表演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京文艺广播等待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动物世界》这个电影的预告片。 臭流氓，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不是说了我要出差吗？ 你要跑路啊？黑社会啊？ These people need to be themselves. You change them. games begin. 在动物的世界里，只有你没有感情。 The only way to protect yourself is to quickly eliminate others. 下不了船。争抢没有底线， 老子宁可做一辈子披荆斩棘的小丑，也绝不会变成你们这群人渣的样子。 哎，别放了， 有别的选择。再比一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动物世界》的电影的预告片啊，这个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是李荣浩为《动物世界》演唱的一首推广曲，叫《成长之重量》， 算是一个成长版片尾曲。 哎，那么这首歌啊，这个歌名特别好，《成长之重量》啊，尤其这个，他这歌前面的这一段很重金属感觉的啊，这么一段，就是特别能够契合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是吧？年轻演员需要一个成长的时间啊，可能因为外貌特征、形象气质啊，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但是呢，能不能够成为戏骨啊，能不能够在自己的灵魂当中也让它丰满起来，这个就需要后天的修炼了，是吧？ 就是我怎么感觉这句话啊，这个成长之重量啊，成长之重量这重啊。重了，它就你知道重心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吗？就是你越成长啊，它就离地面越近啊。什么离地面越近？那肚子离地面越近，这皱纹离地面越近，是吧？这成长的重量其实是越来越老 哦， 就是面部越来越老，你的外表越来越老，是不是这个演技也越来越老道呢？这在每个人身上还真不一定。 对， 这齐腰深的酸梨啊，这位朋友怎么说的？他在平台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他说必然你们说的这个叫。颜值和这个演技都在线是吧？必然是陈坤呢，颜值没下线，戏骨已逐渐上线。陈坤最近呢，应该是电视剧当中脱身是吧？ 哎，对， 这个确确实实还是又吸了一次板哈。 确实， 陈坤年龄不小了。当年确确实实是小鲜肉。 对 对, 对， 在什么时候啊？在金粉世家。 金粉世家，对对对， 对吧？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确实太嫩了。 对对 对, 对， 要不然就拍金粉世家呢，是吧？ 嗨。这不是根据人起的作品的名啊， 选的好。 哎，那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哪一个小鲜肉，当下的小鲜肉也行啊，老戏骨当年鲜肉时期的表演也行、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这个七棒子吐槽了一下，是吧？说这个，哎呀，这粉丝效应受不了，是吧？所谓的。老残粉也太多了，不管电影好不好，只要有几个小鲜肉就高喊着我要看我要看，太帅了， 太帅 是吧？哎，说这个老残粉少点没他们市场了，他们就没了啊。这个还真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儿。那个你看咱们就是说，你电影如果质量不好的话，曾经的那个青春爱情题材，就是有粉丝叫什么来着，就是锁场都没有用， 啊， 哎呦，又提了一个老名词啊， 锁场，是吧？锁场你都白锁啊， 电影院里啊， 啊， 买几张票锁场， 锁场买上你就不能，你就不能下了，对吧？ 对。 但是呢，就是说等待一些路人吧，路人粉啊， 结果都没救过来啊。 哎， 白羽化为先说，必须是。你要说到这个当年的啊，这些老戏骨们当年芳华岁月的难以磨灭的印象，他提到必须是吴京的杨雨虔 啊。 那个时候多贤多嫩啊，虽然太极宗师那会儿他才上小学，但是杨二喜记不清主要内容了，但是对吴京的印象极其深刻，以至于后来去香港拍了很多的反派角色的时候，白羽化为先说啊，他还一度非常不适应不高兴呢。 嗯，这个其实吴京的第一部应该是叫功夫小子闯情关，是吧？我记得是 是和那个谁我知道了、 当时就是导演来这个什刹海体校挑人、对吧、那就是曾经挑中过李连杰的啊，想找一个、其实就是找接班人的意思，要找一个仍然年纪轻轻能打帅气，是吧？台词功夫也好啊，找到了吴京。所以这种机缘巧合，当然这万里挑一的这个人才，但是我们看到吴京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那绝不是偶然现象，说明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是拼的，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努力，才会有今天的成绩。对， 对 吧？ 你看看现在皱纹也不多嘛，是吧？还是很在线的。 哎，是啊。 斯文说，我感觉谢霆锋的演技又挺好的，而且会做饭。 我怎么觉得这两年他主要做饭这技艺 长得 比演技还快？ 接下来 啊， 主要是评委评判唱歌 啊， 是吧？ 我这使挺大劲儿，我在这等着啊。 这 确实，谢霆锋演技也的确在线，这个毋庸置疑啊。 对， 这个做饭的技艺嘛，我们看到人也拍了电影了，那电影我还亲自，对吧？拎着盒饭，我亲自拎着盒饭到电影院去看的啊。现在咱们旁边还有人家买卖呢，是吧？ 是， 哎，人家还要继续拍他那个风味呢啊。确实，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之一，是吧？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男人认真呢，他就特别的帅气，对吧？你比如说我在说书的时候，是吧？谢霆锋在做饭的时候，张帆、那个、 别着急，别着急，你把我字要替换一下，别人都不知道说谁了。赵亮说书的是吧？ 对，还有就是 哎呀，我的天， 张帆努力刷票的时候， 嚯、 啊，努力努力啊！ 来，还是征集大家的意见吧啊、先说说这个今天主要的互动话题， 哎，还是跟大伙儿讨论一下啊。您印象深刻的小鲜肉的表现，可以是今天的小鲜肉，也可以是老戏骨当年的 往昔岁月， 哎，这个鲜肉时期的表演。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等待大家啊。动物世界开始的这个话题，一会儿见。背叛动物世界，真假善 恶难辨。Go go go！ 哇嘞呀嘞哟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俄语不会唱吗？ 全包圆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啊？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都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白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那么我们看到京沪高速出京方向的四环到五环是车多，南四环公益西桥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以及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诸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咱们从一部电影已经上映接近两周的《动物世界》来说说小鲜肉。并不是针对某一位演员啊，刚才赵亮也多次解释，这个其实有很多演员都是从小鲜肉那个阶段那个年龄走过来的。 对 吧，这是一个群体，是一种现象罢了。 没错啊，这个赵忠祥老师在演出的时候啊，这个动物世界啊，我们都是特别喜欢 演出的时候， 动物世界就提赵忠祥啊，这开玩笑啊，这个李易峰主演的，咱们先不说他了。这个看到小齐的这个发言啊， 小齐仍然在说他， 对，颇有感慨。 要不要先听听小齐的评价？对这部电影，他说去年就参加过于情于理的心理罪的观影活动，那还真的是跟我们一块看了李易峰的作品啊。 哎呦，小齐到现场了。 对， 哦，是吗？哎呦，我特别仰慕小齐老师， 忽略了是吧？ 啊，忽略了啊。 现在小齐说，回头想想呢，李易峰在《动物世界》里的演技，就他个人的这个观感啊，他说还真没有太大进步啊。 哦， 基本上还是瞪眼撇嘴那几下子啊。 嚯， 他说 那个心理罪的时候是撇嘴瞪眼。 来，我们听一听他底下他对这部片子到底怎么评价的。他说这部片子评价之所以好，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原作故事精彩，以至于你可以忽略演技和为炫技而炫技的视觉特效。 啊，是是是啊，这个你这个你不能是马后课，对吧？这个人家的那个原作精彩呢，也是咱们改的好，是吧？还有那些原作也精彩，改的不怎么地了呢。是吧，人家好就是好啊，这个双方都好，是吧。 那么接着小琪这句话来讲，其实这部片子呢，当然他的这个原著作品呢，在咱们这儿啊，在很多很多人的，我问过很多身边很多的朋友，可能也看日漫，但是对这部作品关注的并不是太多。 是 另外提到这部作品的导演韩延导演， 韩延 他曾经有过滚蛋吧肿瘤君这样的作品，所以呢他还是很有名气的一位导演了。 是是是。 那至于他在这部片子当中和在《滚蛋吧肿瘤君》当中所运用的视觉特效，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分两面来说。有很多朋友是很喜欢的，但是至于他适不适合在这样的题材当中出现这种特效，或者这种特效的运用，他这个魔幻的这种色彩的加入，这个呢，可能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嗯，这个其实呢，小琪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吧？我就说。这个有句话叫活保人或者叫人保活，是吧？那有的人呢就是使什么活都行，这曲艺这么说，电影也是如此， 演员尤其是在这个行当当中都是这样的。 对，您看着这电影不错，是吧？那就没跳戏，这说明演员融入进来。 所以是什么？ 这是一种 是一个综合的艺术。 对， 他绝不能单拎出来 跳脱出来说啊。 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跟小琪再交流 啊。小琪说到一件事哈，说是这个这个跟人们的这个审美的倾向变化 有关，就是发展有关。 提到了一位硬汉啊，著名的反派演员季春华先生去世了啊。我也是这个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有朋友 今天上午的事情 消息啊，说这个曾经最爱的硬汉动作电影似乎离我们又远了一步啊。确实这位老师的离世，我们知道他有太多的经典的反派形象了啊，确实非常令人难忘。 我们回顾一下吧，季春华老师呢，其实最早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应该是在80年代初我们看到少林寺这部电影的时候里面的秃鹰这个角色。那么再往后呢，他其实有更多的作品，包括在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当中他也有角色的扮演。而后来呢，我们知道他跟当时如日中天的李连杰先生当时是合作了很多很多的电影，他也都是作为反派。印象深刻的就有新方世玉的那两部当中第二部里面他扮演的， 哎呀， 应该那样是红花会当中一个反派角色。 是是是， 对，非常非常深刻。 反派演的最好的标志就是你看电影越恨他，是吧？那就实际上你 他演 得 好， 越 认可他， 越爱这个演员。 对 对 对，对 不对？ 其实刚才说到季春华老师，我们又说到了当年的这样的小鲜肉究竟是谁呢？在季春华老师在跟他们搭戏的时候，应该说李连杰当时就是一个小鲜肉的状态。 哎，确实是啊，年轻帅气，然后呢也有年轻人的，就是人物上也有年轻人的这个浮躁啊，是吧？ 有朝气有浮躁， 对，这种特点啊。所以那个电影本身它也是立得住的，那么也是衬托出演员的功力啊。那么说到小鲜肉了，咱说几个演技在线的吧，好不好？ 就除了刚才大家说的，像陈坤，像刚才还有人在提靳东，靳东其实已经不年轻了。 是是，那我知道在您心中永远是鲜肉，是吧？咱们说这个颜值在线的啊，就是我非常喜欢电影《失孤》当中啊，这个井柏然的这个表现。 井柏然一度被称为是小鲜肉，但是他也在多次在很多场合在说我已经不是小鲜肉的年纪。 出道的时候确实是这个 很年轻， 哎，而且不是以演员的身份出道啊，是以歌手身份出道。那么在失孤当中呢，其实很多人说演的比刘德华好，为什么呢？刘德华这个口音呢，把他这个形象全都出卖了，是吧？他这口音一不像这个演的那个地方。 你们说到这儿又想起来在那个老炮儿当中的李易峰了呢。 哎，是，确实这个口音就是导演没有刻意去做配音，没有刻意去回避，就是要那种真实的状态啊。那么我们听到这一段呢，就是两个人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他们怎么相遇呢，都是啊跟这个失去亲人有关，是吧？刘德华演的是一个寻找孩子的父亲，那么井柏然演的这个年轻人呢， 找自己的父母， 他是要找自己的父母，尤其是他就是对母亲有一个印象。后来两个人其实就怎么找其实都找不到，这是一对天涯沦落人，可以这样说，就是因为寻找自己的亲人让他们的生活全都垮掉了，是吧？可以是这样讲的。那么后来呢，两个人就是结伴一起走在路上的时候，哎， 用模模糊糊的这个印象在网上去找这个图片找线索，那么井柏然呢就来到了一个地方，他就想见一见那位母亲，他其实明知道那个母亲不是他的生身母亲、 嗯、 他只想见一位啊同样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啊，但是刘德华呢演的角色就不想让他去、 嗯、 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争执。 我们就可以听到跟刘德华先生对比是小鲜肉的状态是如何表演的。 我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妈妈，我都要见他一面，我只想见一位妈妈，我一定要见。 你不能去。 他说你就让我见一下，三秒钟就行。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妈妈，那个妈妈满心期待的要见自己亲生儿子，她盼了19年了。可是你知道你不是，你知道这样对她来说是多残酷吗？ 我都来了，你让我见他一面不行吗？你知不知道这对我有多残酷？ 我知道残酷，但是你还年轻，可能他已经50几岁，你想象不出来他失望的样子是怎样的。不能去，我不让你去，不让你去， 我不让你过， 不让你去。你听我说，我见过400多个丢了孩子的家长，有的离婚了，有的疯了，有的还在找，有的死了。其中有一个新疆妈妈找了孩子10年，终于有一天有个孩子很像，但是明明知道他不是，还是把他接回去当亲生儿子养。又过了3年，孩子亲生父母来找，把孩子接回去的第3天，新疆妈妈坚持不下去自杀了。我不想看到妈妈死亡，也不想看到你死亡。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哎，刚才听到一个颜值演技双在线的优秀代表是吧、 嗯、 井柏然的在失孤当中的演出、啊、 如果跟他今天的年纪相比，那个时候还算是很更年轻一些。 对，这个电影啊当时评价不一，当然票房还是不错了，就是对比这个现实题材、 嗯、 因为他是在这个亲爱的这个电影其实是取得非常好的口碑之后，就是过年过年之后又上映的一部。那么有了井柏然的这个加入，很多人说啊这个电影忽然多了一种很文艺的气质，确实是如此啊、 嗯、 就是说一个演员他能够将这个电影的气质发生了一些改变啊、 嗯、 那就说明呢他不仅仅是演技在线的这个问题了，对吧、 嗯、 他是跟这个电影很好的融汇在了一起，从客观上又对电影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对 啊， 对，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 嗯， 活多的旁观者说，如果提到刚才你们提到说动物世界这部电影的话，他说对动物世界里的这个打引号的鲜肉演员、 嗯、 他说到这个圈子或者说到这样的一个领域吧，多少年了，就是看也应该会看不少东西了，何况天资聪颖啊、 嗯、 所以成熟应该算是水到渠成了。 哎，这到这儿啊我得说一句这个良心话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天赋啊可以说是肯定是不尽相同，包括就是演戏这回事儿。我可以这么说，要是从演技锤炼上，这李易峰不算天赋好的，或者说天赋不是很好，是吧？确实是这个， 你这伯乐怎么评价？ 哎，就是说，你像这个糊涂旁观者、 嗯， 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讲，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嗯、 是吧？一回生，二回熟，演了 熟能生巧， 哎，演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了。那么老在这里边混呐、啊，老跟这些 就浸染、嗯， 其实他自然而然会有提高。但是呢，我们看到其实，李易峰的一直以来就是大家对他有一些争议。 但是你会发现什么？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起码他是很努力的。第一，没什么绯闻，对吧？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 嗯， 就是人就是演戏，那人还不许人演差了，是吧？人好好演还不行吗？ 哎，你这像个人哪头说话的？ 不是，我是客观评价，这是第一点，就没有其他的绯闻，就是说都是这个工作上的事儿、事业上的事儿，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就是说他一直是在向戏骨的方向去靠拢，确实如此，因为我们看到跟他合作的人对他评价都是不错的，至少是工作态度都是肯定的。 说到这里，有一个人对他的评价， 嗯， 最新的最新鲜出炉的评价、 哎、 来自道格拉斯 啊， 迈克尔道格拉斯对李易峰评价非常高。 嗯，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溢美之词呢，在合作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的东西哈、啊、出来，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我们都平常我们在讨论其他事情的时候都会说到说人的这个际遇不同， 嗯， 人的发展的历程不同， 嗯， 我们所走的路，可能你跟我走同样的路，可能走的姿势，我们在这条路上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通常会说到说大器晚成，为什么你不会相信有演员会大器晚成呢？ 是是， 对吧、嗯、每次都这个要求太早太高， 对， 可能对小鲜肉提出的这个这样的苛求啊、 嗯、 是不是也有点过分。 嗯， 嗯，来，这刚才听了一个现在小鲜肉啊，其实也不是很鲜很鲜了啊，就是在特别鲜肉时期的优秀作品。 今天我们说到的好像都已经过了小鲜肉那个时期了。 哎，这个再来听一个老腊肉啊，这成龙当年的现在可以看到应该是比较早期的一部电影啊。现在我们看到官方介绍呢，1971年以武师身份进入电影界，1976年是在动作片《新精武门》当中担任男主角。 这个是第一次担任男主角吧？ 哎，这个电影我们说他压力一定很大，因为跟他主演的苗可秀那就是《精武门》的主演， 嗯、 是吧、 嗯？ 那跟李小龙先生配戏的、啊， 所以对于当时的成龙来讲，是不是也可以用当年的鲜肉来形容他？ 哎，你算算多大岁数？54年呢，这是二十二岁吧，是吧？22岁，绝对鲜肉啊！来，我们来就来听一听《新精武门》当中成龙的 鲜肉成龙， 哎，表现。 小子，你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见了师傅也不跪下磕头啊？ 师傅？ 谁说我师傅？ 哎，那天我不是答应你算你加入大洋门吗？ 算行吗？我得愿意呀、 啊！啊，你还不愿意呀、啊、你？ 阿龙，进大洋门委屈你吗？ 不是委屈，我根本不喜欢练武吗？ 嗯？还有别的理由吗？ 还有啊，我做小偷自自由由的，你们规矩太多，我受不了。 哼，这都不是你的真话。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为了看不惯你们平时欺善怕恶、为非作歹的行为，要我跟你们混，办不到。 滚！滚掉！算我大洋门不够资格收你这样的徒弟，你请吧。 我当然走了，我还等你留我吃饭呢。干嘛？ 我这大洋门能由你要来就来，去就去，把门关上。 我们听到这段音乐来自太极张三丰当中，这段音乐的名字就叫做成长，是吧？这个也能感受到成龙先生的这个不断的成长。虽然当年这新精武门一出来就破了记录了啊，300多万港币的票房、啊、 就是给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 要不然没什么找他拍电影。 对，但是你现在看，你让人能感受到鲜肉时期的稚嫩，绝对非常鲜艳。 他那个嫩啊，我跟你说，比现在的还嫩呢、啊， 还嫩。 我看他点脸， 特别嫩。因为我其实看他稍微早期一点，就什么时期，比如说 A 计划、飞鹰计划、那个时候，他当然也就所谓鲜肉吧、 嗯， 他已经是就是青年偏中年的那个前期的那个时候啊。但是这个电影我都不认识了。那个眉毛好像都变样了啊！真是太年轻了， 长得年轻，长得特别特别像、 哎、 是吧？ 对了啊， 凤凰正喵说最近没看电影，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 他说那个山峥大哥，现在我们都这么写嘛，是吧？徐峥那个山峥， 嗨、啊、呵， 峥、 哦、 大哥 啊， 曾经也是小鲜肉 啊, 啊， 他当年那个猪八戒。朱允文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哎呦呵， 最近是不是他们开玩笑说那个黄渤在哪个宣传片子的时候说、 嗯、 说当时爆个料啊、 嗯嗯、 当时在银行取钱呢是吧、 嗯、 说徐峥去取钱跟柜台银行柜台人员说我取多少多少钱，然后那个柜台的